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大海之外，直到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

心的歌声。 我是华仔刘德华，十二点钟，想好午餐要吃什么吗？嗯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吃午餐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。